等待未来，不再为悲喜伤怀。 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，要强化备战打仗时的鲜明导向，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。侮辱国歌罪现已纳入刑法，在刑法299条中增加一款规定，明确在国歌场合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，惩治刷单和虚假宣传将有法可依，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。国务院安委会日前表示，要全面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冬日临近，广大市民期待的供暖终于将启动。按照全市供热工作部署，各供热单位于11月7号启动点火试运行。北京市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，期间包括国一、国二老旧机动车全市区域内限行。预计11月7号夜间起，受冷空气影响，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。目前近郊区的红叶变色率继续上升，香山八大处等景区已进入最佳观赏期，远郊区的八达岭、云蒙山、妙峰山、戒台寺等景点仍处于观赏期，适宜前往观赏。为了美化社区，半壁店第二社区与中国易赞合作，邀请了来自西班牙、马来西亚、台湾、广州和北京等国内外16位艺术创作者，汇聚到田村路半壁店社区，以涂鸦彩绘装点市井胡同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那些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，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事物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。比如陈年的酒、真挚的情感，还有那些一想起就会引人陷入遐想的旋律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。我唱得她心醉，我唱得她心碎，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。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，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，嘿嘿嘿，陪人们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，男朋友背着她

职场或者说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是一种表达能力，再优秀的人如果不会说话，表达能力有缺陷，也会让人想要远离。情商低的人很容易被情绪控制，一旦在对话过程中被情绪控制，人就容易偏离目标，从而引发争吵。而高情商的人，他们在沟通过程中始终明确自己的目标，从来不会成为情绪的奴隶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我始终觉得，就是说，只要我们自己来做事情，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，一定能成功。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，一定要专注细分，

大家好，我是曲婉婷。 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 王若琳。 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 大家好，我是怪兽。 我是石头。 我是马莎。 我是冠佑。 我是阿信。 我们是五月天。 我是高雅麟。 我是陶虹。 我是卓依婷。 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。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。 969精英爱听榜。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很累。 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。没有你，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天气渐冷，眼看就要立冬了，白菜、大葱、土豆、萝卜等冬储蔬菜也开始集中上市。老年人依旧是冬储菜的主力军，年轻人则多选择现吃现买。新版导游管理办法日前正式公布，规定导游出现强迫购物、吃回扣等行为时，最高处罚可以吊销导游资格证。朝阳区亮瓦河顺源里段北岸4500余平方米的新增景观绿地近日已完工，木质栈道、透明围栏、休憩座椅等城市家具一应俱全。近日，首钢集团自主研发和制造的三款单车立体车库在首钢园区亮相，提供了共享单车停放新模式，计划明年在京启动试点。即日至11月30号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联合检查，交叉检查重点城市，包括15个城市。电影《攻守道》主题曲《风清扬》在虾米音乐首发上线，这首歌由马云与王菲共同演绎，这首极富武侠意境的《风清扬》由高晓松作曲，隐约填词。今年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缩小至1988年以来的最小面积，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专家称，这是人类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根据计划，到2020年，我国将全面完成35颗北斗3号卫星的组网，构建媲美 GPS 的北斗全球系统，为全世界提供服务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刘若英是张艾嘉、陈升的首席女弟子，她的身上综合着张艾嘉的才情和陈升的洒脱从容，她美得不华丽，清新淡雅，身上散发着耐人寻味的气息。1998年的《很爱很爱你》，其中这张专辑中的主打歌《很爱很爱你》是很适合刘若英声线的一首歌，她沿用了原唱《玉成千春》诚恳朴实的唱法，并加入了自己的情感，表达得更加深情。这是经典的致敬，同时也是对过去几年陈升的感恩。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椅子贴金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说到汽车贬值率，在我个人看来，它很大一部分因素取决于汽车的品牌力度、汽车性能稳定性以及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任度。一般来说，汽车的性能稳定同时得到消费者的信任，那么它的贬值度相对会小一些。不过对于买车的人来说，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车很重要，但如果买了一辆贬值率很快的车，那么等车开了两三年想再出二手的时候就悔不当初了。比如奇瑞捷豹路虎捷豹 XFL 一年亏损 32.3%。 对于捷豹这个英伦品牌而言，你想要多高的保值率那是假的。随着捷豹新推出的 XE 紧凑型轿车和 F-Pace 获得了关注，定位在他们之上的中型 XF 运动豪华轿车就开始逐渐被遗忘了。谈运动 XF 比不上 XE， 谈豪华 XF 又比不上 XJ， 所以高不成低不就的 XF 就显得很尴尬。 XF 在2017年5月期间在美国销量还不到300台，这也让其新车一年的折旧率达到了 32.3%。东风裕隆大驱 SUV 三年的贬值率是55%。纳智捷大驱是东风裕隆的一款中型 SUV， 并且作为一款合资车型，大驱 SUV 售价也是相当合资的，17.98万至24.98万。不过这辆车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的，贬值率超快，三年超55%的贬值率，让它成为了二手贩子都颤抖的车，一旦买了开几年想卖都不容易。而且据很多车主反映，纳智捷的车普遍小毛病多，日常保养维修非常频繁。凯迪拉克 ATS-L 三年的贬值率为45%。凯迪拉克作为美系豪华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，销量一直平平，后选择了国产化，销量便有了明显的提升，目前已经进入了豪华车的二线集团。不过旗下的车型一直以来都是优惠大贬值快，远远不如一线的 BBA 来的保值。不过凯迪拉克也以配置丰富、造型犀利著称，不指望开几年就换车的朋友可以选择，但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常开常换的人，那么最好选择一线的豪华品牌吧。 在玻璃窗上。